9元一床的三峡库区的水牛皮凉席呢，保证跟商场是同品质，但是价格优势仅此独家，只在我们的频率当中可以享受得到。4007106108，4007106108，留下最后一点时间，让你来抢打热线了。 欢迎知识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宦官集团为了对党人集团一网打尽，在他们的幕后推动下，每次皇帝颁布的诏书都要重申对党人的禁令。枪打出头鸟，宦官集团很快对党人集团的大哥级人物张俭下手。宦官集团出马的是中常侍侯览。张俭字元杰，山阳高平人，延熙八年曾被任命为山阳都邮。当时的大宦官侯览老家在房东，残害百姓，作恶多端。张俭愤怒之下向汉桓帝打了个报告，检举侯览还有他母亲的罪恶，并且强烈要求汉桓帝将其诛杀，以正国法。结果这封奏章被侯览给截获了，他看到奏章之后是又惊又怒，采取瞒天过海之计，隐藏张俭的奏章不上报。结果这次告发事件不了了之，但是侯览却把张俭记恨在心上了，所以在宦官集团得势之后，对党人集团虎视眈眈的时候，侯览第一个站出来向党人集团的张俭开炮，从而拉开了全面清除党人集团的序幕。侯览很快就向汉灵帝打了个报告，内容只有一个，检举揭发张俭和同郡的24人，罪名是相互吹捧、相互攀比、相互危害国家。汉灵帝这时候根本就没有发言权，更没有选择权，立即下令逮捕了张俭等人。宦官在对党人集团投石问路之举取得良好的效果之后，开始对党人集团全面进行肃清。建宁2年10月，在宦官集团大哥曹节的暗送秋波之下，宦官集团的鹰爪联名给汉灵帝打了个报告，中心思想是余放、李英、杜密、朱玉、荀立、翟超、刘儒、范滂等人相互勾结，狼狈为奸，欲要推翻朝廷，祸国殃民，十恶不赦，请严惩。这时候只有14岁的汉灵帝，一无主张，二无计谋，三无经验，怎么能抵挡得住宦官集团的狂轰滥炸呀？接到联名上书，手足无措的他只好找曹节问计。什么是党啊？哦，党就是具有相同秩序或做着相同事情有相同点的一类人。李英等人狼狈为奸，共谋私利，就是属于典型的党人啊。原来如此，那什么是勾党呢？勾党就是党人。 党人做了什么恶要杀他们呢？他们相互勾结，图谋不轨。他们想做什么不轨的事儿呢？想要夺权窃国。那党人猖狂如此，朕该怎么办呢？杀一儆百，杀鸡儆猴。汉灵帝和曹节的对话就在这问答当中停止了。接下来汉灵帝知道该怎么做了，他立刻下达了对党人集团其他成员的逮捕令。其实汉灵帝之所以对党人这么害怕，是恐惧心理在作怪。他自从坐上皇帝的那天起，他的深层心理就被一个可怕的阴影笼罩着。随着灵帝在阴谋和险恶四伏的宫廷当中不断长大，这个阴影不仅没有消失，而且越来越厚重。渐渐的，他对皇位和皇权形成了一种异常敏感以至于脆弱的心理，总是恐惧有人图谋设计觊觎皇位，侵夺皇位，就像他突然得到皇位那样，又在突然间失去。而他的贴身宦官们非常透彻地了解汉灵帝的这块心病，也总想利用他的这种心理，因而不断地营造谋反叛逆的气氛来吓唬汉灵帝。这一次曹节抛出勾党误国的威胁论起到了很好的效果。汉灵帝被吓得屁滚尿流之际，只好选择了挥出手中宝剑，对准了无辜可怜的党人。张俭被捕之后，有人对李英进行了善意的劝诫，36计走为上。李英沉思了良久，这么说的：临事不怕危难，有罪不必刑罚，这是做臣子的气节。我年已60，生死由命，富贵在天，有什么好逃的呢？李英说完这句话，立马主动投案自首了。宦官集团既没让李英坐牢，也没放了他，而是直接把他给杀了。李英的学生和过去的部下都被禁锢，不许他们再出来做官。侍御史景翼的儿子景固是李英的学生，因为在被禁锢的花名册上漏掉了他的名字，所以没受到处罚。本着子不教父之过的原则，景翼首先检举了自己：我本来就认为李英是一代贤才，所以才叫我儿子拜他为师，岂能因为花名册上漏掉他的名字而苟且偷安呢？由此可见李英在正义之士当中的地位和德望之高。宋朝大诗人韩维曾经有诗说：汉衰严嗣至，威柄敢专有，环环李斯地，事夺还君手，登门圣贤俊，破柱发奸丑，身虽以此亡，目者犹恐后，我行相之也，把泪孤种幼，京城犹相讥，泪落入之酒，剖心死一人，灭顶过何咎，大雅称名者，于君岂其谬。景翼宁可当一介布衣，宁可让儿子把牢底坐穿，也不愿意跟宦官共舞，更不愿意背上背信弃义的千古骂名。还有一个人也是这样，他宁可丢了乌纱帽，也不愿意缉拿忠臣入狱，宁可自己流泪，也不愿意牺牲别人幸福。这个人就是汝南郡的都邮吴岛。吴岛接到的是对范滂的逮捕令，当时的范滂已经被贬到前线去征讨羌人。吴岛接到命令之后来到前线， 没有立刻去抓捕范胖，而是选择了在客舍里闭门痛哭，弄得身边的人是惊恐莫名。范胖知道后这么说的：千里迢迢，山高水远，舞蹈一定是为我而来的呀。说完他就到县里去投案自首。县令郭一知道以后这么说的：天大地大，四海为家，你怎么选择投案自首呢？说完截下自己的印信扔在棺材，就跟范胖一起走。范胖却拒绝了：跟我一起走，不但会连累你，而且会连累我的老母啊。然后就和老母亲上演了泪中绝。我死之后，还有弟弟范忠伯供养您，可确保您衣食无忧地安度晚年。我死之后，求您老人家舍弃不能割舍的恩情，不要再徒增伤悲。他的母亲是这么回的：人固有一死，你今天能和李英、杜密齐名，生有何欢，死有何恨？自古忠孝不能两全，你既然能身后留名，你死之后，我又有何悲，又有何伤？范胖听了母亲的话是含笑入京，最终被宦官集团砍了头。就这样，宦官集团先后把党人中的李英、杜密、翟超、刘如、荀立、范胖、余放等100多人给处死，在各地陆续被捕、杀死、流放、囚禁的士人有600-700名，这就是第二次党锢之祸。值得一提的是，只有张俭为了能保存革命的火种选择了逃亡。张俭没有料到，就是这一逃引出一个历史典故：望门投止。张俭在逃亡的过程中，除了要忍受宦官集团的追杀，还要忍受穷困饥饿的如影随形。为此，张俭每当到了名门望族家就投诉，他所投诉的人家无不敬重他的声名和品德，冒着家破人亡的危险收留他，最终他得以逃出塞外。因为收留他而被追究灭门的前后有几十家，郡县也因此残破，但众人却用鲜血谱写了一曲正义之歌，可歌可泣，可赞可叹。而这个时候呢，东汉皇朝不但内忧不断，而且外患不绝。边疆上的羌族趁东汉朝廷不稳，开始不安分了，兴兵作乱，弄得边疆是烽烟四起。汉桓帝为此派遣谒者冯禅前往汉阳郡，去说服残余的羌族部众投降。谒者冯禅到了前线，按照汉桓帝的意思，对羌人以招降为主。正当他积极准备这方面的工作呢，一直在前线作战的破乡将军段炯却跟他来了个反其道而行之，对手下士兵们说了一句石破天惊的话：招降不如招魂。此一时彼一时，现在正值春暖花开之际，春天是农耕季节，农妇布满田野，羌人即使暂时投降，地方官府也没有能力供给他们粮食，最后一定还会起兵。择日不如撞日，不如趁他们空虚的时候纵兵出击，一定可以将他们一网打尽。段炯的话简明有力，对此冯禅觉得很有道理，在批准的同时还给了段炯一个美名：急先锋、打头阵。那这个段炯又是什么来头呢？这里得介绍一下，他是名门之后。段氏一门原出东周郑国之贡书， 祖上还做过西域都护，但是到他这一辈儿，不过做一个小小的县令元丞，掌守陵园，暗行扫除，不过区区600担的工资，当真是骆驼的名门之后。而他又折戟好学，段炯从小就喜欢舞刀弄枪，不爱文学爱武装，不爱美人爱朋友，不爱钱财爱义气，常常做出一些侠客型的豪爽举动来。后来渐渐长大，突然懂事的他慢慢收敛了放纵不羁的脾性，开始弃武学文，博览群书，熟读天下兵书。因为能文能武，能说能唱，以能力闻名于庙堂的他，很快被汉政府官员看中，迁升为公务员，辽东蜀国都尉。可段炯这个都尉并不好当啊，当时辽东蜀国内附的乌桓鲜卑难民暴动，段炯立马领兵前去平报。当时乌桓和鲜卑都是来无影去无踪，跟他们玩躲猫猫，一是需要本钱，二是需要体力，三是需要耐心。可段炯却不一样，他没跟他们死耗着，而采取了因地制敌的策略，大力宣传，营造氛围，伪造一封皇帝诏书，就称皇帝让他即日班师回营，周密部署，严格落实。段炯带领士兵一边假装撤退，一边在路上设下了伏兵，结果信以为真的鲜卑人认为这是他们窃取胜利果实的机会，结果他们率众前来追赶，像一群北欧旅鼠冲向海洋，结果正中段炯的伏兵计，败得一塌糊涂。乌桓和鲜卑这一次输掉了裤衩，相反同样的是伤痕累累，原因是他这一次胜则胜矣，却胜之不武，他使出了矫诏这项危险的活。矫诏可是要掉脑袋的，由自知之明的段炯在取胜之后，别人是向皇帝道喜，而他却是道忧，请求处罚。结果皇帝也感到左右为难，矫诏严格来说是该砍头的，可这一次段炯的矫诏是善意之举，为国为民御敌之需，情有可原。二来是打了胜仗，立了大功了，所以死罪可免，活罪难饶，让他坐了几年牢。段炯出狱之后，他又立刻被封为拜义郎。同年，泰山琅琊山贼举旗造反，司徒尹松一想，段炯刚从苦窑里出来，肯定对处理黑道上的事有经验，于是推荐段炯平乱。结果临危受命的段炯一战功成，平定了叛乱。结果段炯是名利双收，被拜郎中，封列侯，赐钱50万。公元159年，外放为护羌校尉，西羌八部反叛，寇陇西金城塞，段炯带了汉军以及黄忠义从羌1.2万骑兵出黄谷，渡南渡，越绝岭，斩罗亭，小试牛刀，斩其求豪3000级，获牲口10000多。公元160年闰正月，西羌部众联合烧河部落攻击张掖，凌晨时分逼近段炯军营，在兵力悬殊之下，两军白刃战，段炯亲自下马和敌人作战，缠斗到了中午。汉军固然是刀折石尽，羌军更是吃不住劲儿，全线溃退。段炯率领汉军追击，且进且战，昼夜攻打，一路上是割肉食血，历40余天长途奔袭，追出塞外2000余里，终于在积石山追上了羌军， 镇斩俘虏部落酋长及其部下5000余人。接受残余部众投降之后，班师途中又与允接击溃西羌乐杰部落，还有灵吾部落，斩首俘虏3000多人。这就是有名的积石山大捷。公元161年冬天，段炯遭遇第二次滑铁卢。当时西羌仙灵部落还有一些其他部落攻击并州、凉州，段炯于黄忠招募义从羌讨伐，不料凉州刺史郭弘为了分享段炯的功劳，故意阻挠，让段炯无法前进。羌族雇佣兵在战场上激流太久，思念亲人，一哄而散。郭弘将所有的罪过推到了段炯头上，于是段炯被召回了洛阳，囚入监狱，判处苦工，交付左苦工营服役。西羌势力就不复可挡，攻城掠寨，招诱其他部落跟其他民族，羌族势力再度旺盛。凉州当地汉族军民思念段将军，集体到京城上访申冤，数以千数。朝廷迫于舆论压力，只好重新调查复核案件。面对这次千载难逢的申诉机会，段炯却只是说自己有罪过，却不说自己冤枉，结果自然没获得释放和减罪。但是他的举动却得到了京师民众的高度赞扬和好评。3年之后，鉴于西北边关再度吃紧，在举国之中找不到合适的挂帅人选，这才想到了还在监牢里边的段炯，于是把他释放出来，拜议郎，迁并州刺史。11月，官复原职，再度出任护羌校尉，出镇凉州。结果段炯再次以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当月即攻破当金羌，斩其酋豪，首虏共4000余人。总之一句话，凉州汉军军事复振。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济航帮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关云长知世物，却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济涵帮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公元165年2月，护羌校尉段炯击破乐杰部落，斩首400多人，降者2000多人。之后段炯连破诸羌叛军，穷追猛打，转战山谷之间，自春到秋无日不战，诸羌部终于全面溃散，共计杀23000人，俘虏10000人，10000多人投降。段炯因功被封为都乡侯，邑500户。公元167年正月，内附之东羌仙灵部落包围了耀县，劫掠云阳，再扣3府。这就是怀柔移民汉胡杂居的坏处。与此同时，塞外西羌当监等部再度兴兵，与之内外呼应，攻武威。 段炯在鸾鸟腰击竹枪大胜，斩首3000余级。公元168年2月，段炯一看西羌已经平定，东羌如鲜灵等部依然武装对抗，而这时候度辽将军黄埔圭和中郎将张焕采取招抚政策，结果却是敌人见不利就投降，见机又叛乱。面对这种竹篮打水一场空的场景，段炯于是上书请战，并且信誓旦旦地承诺用3年的时间平定羌胡，结果朝廷批准了他的请求。但这个时候朝廷支持他的军力已经不足了，因此段炯只带领1000多人就开赴战场。在途中段炯做了两件事，一是召凉州军屯兵，二是释放情犯，双管齐下，效果是看得见的，很快得兵1000人。有了兵力，段炯马上使出了兵法上的招数破釜沉舟，每个人都轻衣简装，只带15天的粮食，出其不意地从彭阳奇袭高平，在冯义山跟仙灵等部进行了大决战。面对敌人士兵多而且士气旺的场景，汉军就未战先怯了。在这个关键时刻，如果段炯不能指挥好，汉军就会一败涂地。段炯令军中张簇利刃，长矛3重，斜以强弩，列轻骑为左右翼。在大决战之前，段炯大声说：今去家数千里，进则事成，走必尽死，努力共功名。说完之后，段炯一马当先冲入敌阵，三军感愤，突而击之，羌虏大溃，斩首8000余级。这时候朝廷是窦太后临朝，窦太后听说之后大为惊喜，一是以中仓府调金钱财物增助军费，解决了汉军的温饱问题，二是拜段炯为破羌将军。同年夏天，段炯率领轻装部队追击竹羌，出乔蒙古日夜兼程，一日一夜奔袭200多里。就在眼看要最终解决羌虏问题的关键时刻，护匈奴中郎将张焕上书阻止段炯。东部地区叛羌虽然破败，但对羌民族无法消灭，段炯性情轻率果敢，应考虑到胜利形势难以永远把握，最好用恩德接纳，就永远不会后悔。段炯上书进行了反驳，提出现在正是彻底解决边境问题的时候，不应该在形势一片大好之时选择退缩。臣每奉诏书，君不内谕，愿足私言，一以任臣，臣是良医，不失全变。按理说这是一封感天动地的上书，可事实证明感动不了朝廷。这个时候的傀儡皇帝汉灵帝在听取宦官集团的高见之后，直接拒绝了段炯继续进军的请求，又派谒者冯禅说降汉阳3羌。结果段炯认为现在春忙时段粮食不足，羌虏很快又要造反，不如趁着现在时机解决他们。于是这年夏天，段炯采取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的原则，不招安，而是进军。于是段炯马上带领人马挺进离羌人所驻守的樊亭山40-50里处，派骑兵司令员田燕借调司令员夏玉率领5000兵力做先锋，打败了羌人。到了初秋的7月，段炯派遣1000多人到西县用木柱结成栅栏，纵深20步，长达40里，阻拦羌人逃走。然后分别派遣田燕、夏玉率领将士7000向射虎谷进军。 为了防止士兵说话，他命令士兵口中衔枚，趁着夜色攀上西山安营扎寨，然后挖凿壕沟，进入离羌人屯兵一里的地方，又派遣司令张凯等人率领3000人攀上东山。直到这时，被蒙在鼓里的羌人才发觉汉军已经兵临城下，但为时已晚。段炯和张凯分别由东山和西山纵兵夹击，大破羌军，追击到射虎谷的上下山门和琼山深谷之中，结果势如破竹，杀了羌酋长以及手下的将士19000多人。段炯先后在汉阳郡经历了180次战役，斩杀38000多人，俘获各种家畜42万多头，花费了国家财力44亿钱，其将士只死亡了400多人。对此，东汉政府免除了段炯的抗旨之罪，特封他为新丰县侯，采邑万户。公元170年春季，皇帝征调段炯回京师，将秦胡步骑50000多人及汉斜千里马赐予他，并召遣大鸿胪持节慰劳于告，拜侍中。段炯能建立奇功，在此时这个宦官集团专政的王朝里边，已经算是出类拔萃的了。现在的社会上呢，一些好人因为种种诱惑，往往容易变成坏人。那么好人是怎么变成坏人的呢？首先，好人要有坏人的概念，也就是说他要知道什么是坏人。当他知道了什么是坏人，那么他也就是种下了坏因了，有了这个因才能结出果。如果一个人对某人有了坏人的概念，在这个人的心里，某人就会和坏人概念联系在一起。如果某人经常出现在他的感知范围内，那么好人大脑中就会因为外在刺激而经常出现坏人意识，即使面对其他人的时候，也会开始隐约出现坏人的概念，于是他开始对所有人有了坏人假设，防范心理得到加强。随着外在刺激与某人的矛盾和对某人反感厌恶的积累，产生了愤怒，愤怒日积月累又形成了仇恨。仇恨一旦强化到强于人的理智，主宰人的行为，那么好人就产生了以暴制暴的想法。接下来，好人干了第一件坏事，由于受到一日是坏人，一生都是坏人思想的影响，好人在坏人意识和恐惧心理的支配下，为了掩饰自己干的坏事，会不惜再次犯错。好人之后一发不可收拾，越陷越深，成为邪恶的奴隶，恐怖主义的傀儡。就这样，一个好人逐步改造成了坏人。说白了，一切的事都是心魔在作怪，你想错了就会做错。那么接下来就讲一个好人变坏人的故事，段炯浮沉记。汉灵帝把窦太后安葬到了宣陵，但这个时候全国人民都对祸国殃民的宦官集团怨恨起来，京城洛阳的民众更是不满。太学生为了泄愤，悄悄地在城南的朱雀门写上了一行字：天下大乱，曹节、王府幽禁谋杀太后，公卿都空受皇家俸禄，没人敢说忠言。意思已经很明确了，赤裸裸地指责曹节、王府等宦官害死了窦太后。这自然触怒了曹节和王府，他们马上借汉灵帝之手下了诏书，命令司隶校尉刘猛全程追查搜捕写字的人。刘猛接到任务之后并不高兴，他认为写标语的人并没有罪，因为所写的内容是真实的， 所以他只派人象征性的进行搜捕，结果一个多月还没找到真凶。这让刘猛成了戴罪羔羊了，因为搜查不力被贬为谏议大夫。与此同时，御史中丞段炯接替刘猛的位置，成了全国最高司法局局长。段炯一则出于感激，二则出于职业军人的出身，服从命令为天职，立马派人四处搜捕，结果包括在太学游学的学生在内，一共抓捕了1000多人。段炯虽然没把真凶找到，但至少找到了替罪羔羊。曹杰和王府对于段炯雷厉风行的办事风格感到很满意，对已经遭贬的刘猛更加恨之入骨，于是授意段炯寻找理由和借口，千方百计地弹劾刘猛。结果在段炯的攻击波当中，本来就立足不稳的刘猛中弹倒下，被定了卖国求荣罪，被贬到皇宫建筑工地罚做苦役。这个时候的抗枪英雄段炯不知不觉地已经成了扫黑英雄，成了臣服于宦官的鹰犬，实在是令人叹息。好人变坏人，只隔一扇门。段炯在对刘猛痛下杀手之后，破罐子破摔，很快对准了朝中另一位大将张焕。当时段炯在前线破枪的时候，张焕的招降主张让他遭到了一记闷棍，要不是他当机立断，来了个军命有所不受，他现在还窝在前线扛枪呢。一想到这些，段炯就十分的恼火，认为自己的仕途差点葬送在张焕手里，所以他开始对张焕进行了打击报复。结果段炯联合宦官王玉等人对张焕进行了狂轰滥炸，想把张焕驱逐到敦煌郡去谋害他。对此已知厄运难逃的张焕选择了妥协。这个时候的段炯虽然已经误入歧途了，但是良心未泯，见张焕写了一封信，写给他是情真意切，就下不了杀手了。而在刀锋走了一趟的张焕，如果再待在朝廷，非但没有前途，反而随时会惹来祸端，所以他选择了弃官归隐，回到家乡弘农，闭门不出。张焕走了，段炯在坏人这条路上是越陷越深，越走越远，很快又制造了一次惨绝人寰的惊天杀人案。当初魏郡人李浩担任司地校尉，因为以前的怨恨而杀害左扶风人苏谦，苏谦的儿子苏不韦改名换姓，结交宾客为父报仇。随后李浩升迁为主管钱粮的大司农，苏不韦躲藏在草料库里，挖掘了一条直通李浩卧室的地道，结果却阴差阳错地杀了李浩的妾和小儿子。李浩十分恐惧，重新用木板铺好地面。因为怕被暗杀，一夜之间李浩换床9次。而这时的苏不韦因为无法对李浩下黑手，又来了个刨根问底，对李浩父亲的坟墓扬灰挫骨，然后逃之夭夭。祖坟被挖了，李浩立刻请求官府进行缉捕，却找不到狡猾苏不韦的踪迹。羞愤难当的李浩气得直吐血，结果这血一吐就吐得没完没了，最后竟然一命呜呼。人家诸葛亮3气周瑜才成功，苏不韦却只用了2气，就让李浩到阎王那儿报道去了。李浩死了，苏不韦却现身了。这个时候朝廷对他这样的罪犯居然不闻不问，原因是这时候的朝廷大赦天下， 他成了无罪之身。朝中的段炯恰好和李浩是八拜之交，李浩被苏不韦给气死了，段炯发迹之后自然没忘了为朋友报仇，于是段炯采取了柔攻，开始对无罪一身轻的苏不韦下手了。他派人给苏不韦送去了一封聘书，想聘用他为私地校尉府里的下属官员，要自己去当段炯的下属。苏不韦显然知道这是段炯的请君入瓮之计，这显然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呐。也正是因为这样，知道这一去就是羊入虎口的他选择了拒绝，理由是身体有恙，不能从命。接到苏不韦的拒绝信，段炯是怒发冲冠，眼看柔的不行，他直接来硬的，派下属张贤再向苏家行。在临行之前，段炯送了一把刀给张贤，并且递给他一个杀气腾腾的眼神，二是送了一杯毒酒给张贤的父亲，这么说的：如果张贤这一去杀不了苏不韦，你就把这杯毒酒喝下去。结果张贤在段炯的威逼利诱之下，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不但斩杀了苏不韦，连同他一家60多人全都给杀了。段炯呢，还帮助宦官集团维持秩序。渤海郡王刘礼因为犯了错，被贬降为樱桃县王。为了仕途需要，他给中常侍王府说，如果能恢复他渤海郡王的封国，他愿意送给王府5000万钱作为谢礼。可计划赶不上变化，王府还来不及行动呢，汉桓帝却先行去世了。汉桓帝死时并没有忘了刘礼，遗诏恢复了他渤海郡王的官帽。于是刘礼经过一番波折之后，又有了自己的权势。但重新当渤海郡王的他，却对自己当初对王府的承诺食言了。因为这是汉桓帝念血脉之情的善举，并不是王府的抬举，所以他不肯送这5000万钱。王府在宫中那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连皇帝都是他的摆设。面对刘礼的出尔反尔，他十分生气，派手下人监督，并把这个情况对段炯进行了暗示。段炯先派人逮捕了和刘礼走得很近的郑萨，然后将郑萨关押在北寺重案监狱，随后对汉灵帝打了个报告，郑萨等人阴谋盈利渤海王刘礼当皇帝，这是大逆不道的行为。汉灵帝听说自己的权威受到了威胁，连调查都不调查了，直接下诏命令冀州刺史逮捕了刘礼，就地审问核实。结果冀州刺史在接到段炯的暗示之后，采取各种严刑逼供，最终逼使无法忍受折磨和痛苦的刘礼自杀了，随即把刘礼的妻妾11人、子女70人、歌妓舞女24人全部进行了狱中问斩。渤海郡国太傅、宰相以下的官员全都被杀，还当真做到了斩草除根。因为汉灵帝的无能，因为朝廷的黑暗，连段炯这样的抗枪英雄也蜕变成了宦官的走狗，实在令人可悲可叹。当然，段炯因为选择了和宦官一边站队，很快从私地校尉的位置上擢升为太尉，真可谓权高人上，位极人臣，他的仕途生涯也到了最高峰。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解寒帮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是啊，这牛皮软睡席呢是席子当中最贵的，因为采用了真皮材质制作，是奢华的代表，所以呢也不是一般家庭能够舍得用的。像我们节目当中推荐的三峡库区的水牛皮软睡席，专柜售价是8900元，那通过广播直营省去了所有的流通环节附加值，和专柜一模一样的品质呢只要1999元一床。一床席子呀能用几十年，划算到每一年啊只要30块钱，每天呢只要几毛钱，和其他席子的花费也差不多，可使用的体验完全不一样。 是的，1999元大床尺寸的水牛皮软睡席就给您送货到家。订购咨询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4007106108。注意，今天全部是免费的送货到家，货到验货满意之后付款。所谓的验货是您可以坐一坐摸一摸，满意之后只需支付1999元，不满意直接拒收。那么此外呢，为您升级了服务体验，也是本着对产品的自信，收货7天不满意可以退换，所以您更加没有顾虑了。马上拨打热线4007106108，4007106108，4007106108。 好，已经有朋友打进电话来订购了，4007106108，4007106108。手机尾号7969的王女士啊，订购了两床，说去年犹豫了很久，那今年呢不想再错过了，一辈子呢就这么长，好东西用着舒服，而且这算下来呀每年其实也没花多少钱，这一点改善是应该做的。 对呀，又不是8900一床，用起来还有负担，现在2.2折，1999元一床就能用50年，是一整张水牛皮制作的，都够做40双皮鞋了。这1999的价格真的超值， 是 4007106108，4007106108。 上一次看过一篇文章，说女人如水，再一般也是西子湖水一样的滑腻光洁，再怎么不苗条，走起路来呢也是细柳金风的妖娆，而且呢个个啊都是才华横溢的才女。 是的，我们都爱生活当中的小幸福，牛皮凉席带给家人的是不一样的夏天小幸福，它温而不热，凉而不寒，年轻人也不用洗刷晾晒席子浪费时间了，一床水牛皮凉席全家都会爱上夏天。赶紧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原价8900，现在秒杀特惠1999元带回家。订购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 你总把自己装扮的清爽宜人，家里的大大小小处理的妥帖恰当，别忘了还有和我们肌肤相亲的达到8个小时的床上用品哦。一床席子呢，有床单的柔软，席子的清凉，1999元带回家能用几十年，每年划算下来30块钱，好用又经济实惠，真的是家家必备。赶紧来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免费为您送席到家，看货验货，满意之后付款。4007106108，4007106108。 节目倒计时还有最后一分钟，此刻呢36位爱家爱生活的朋友已经订购成功，来自三峡库区的水牛皮软睡席，100%真皮材质，保证符合国家检测标准，只需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即刻拥有奢华体验。红棕色的外观，四边精美的牡丹花纹，典雅大气，整张水牛皮缝制，品质的象征。专柜2折秒杀，不要8900，只要1999，期待和您惊吓的完美邂逅。4007106108，4007106108，线上88542489141的都是已经订购成功，赶紧拨打电话吧，4007106108，7天不满意可退换，4007106108。 记录曾经发生的故事，展现不为人知的传奇，纪实传奇。北京故事广播，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郭云知是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虎。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啊、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人在高处不胜寒，在太尉的位置上，段炯并没有干多久，因为老天爷迁怒，出现了日食，被免官了。要知道，在东汉后期，因为外戚宦官专权，上演的是无穷无尽的政治斗争，结果总是拿老天说事儿。后来竟然形成了规定，每逢特殊天象，三公要轮流自动下岗以应天时。都说落魄的凤凰不如鸡，段炯的噩梦并没有因为摘掉了乌纱帽而停止。宦官集团当中的中常侍程璜，因为一直对段炯心怀敌意，所以在他落水之际，和他的女婿来了个强强联合，痛打落水狗。遭遇陷害的段炯无关一身轻了，但这次他不愿意再忍受牢狱之罪，在接到入狱令之后，结果就自杀了。虽然后来他的冤案得到了平反，但是逝者如斯夫，恢复了名誉，恢复了地位，恢复了一切又如何呢？还不是一切都是空余恨。朝中的正义之臣一个个消亡殆尽之后，汉灵帝身边几乎是清一色的宦官集团势力。这个时候，汉灵帝似乎也对天下人对宦官的仇恨有所察觉，于是做了一件事，就是这件事再度引发了朝中一个忠义之臣的绝唱。西平四年三月，19岁的汉灵帝终于做了一件大事，他命令儒学大师校正五经，同时命一郎蔡邕用古文、大篆、隶书三种字体书写成样本，再让石匠刻在石碑上，树立在太学门前，让一代代学子都能以此作为五经的正本。碑凡46块，这就是著名的西平诗经。也正是汉灵帝的这一决定成就了蔡邕。经过呕心沥血，他写完古文、大篆、隶书三种字体的五经之日，也完成了他的蜕变，成就了我国东汉旷世奇才，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音乐家、画家、书法家。据说诗经刚立，每天都有1000多人前来观看、临摹以及抄写，使车辆挤满了大街小巷。从此，历史记住了他的名字。后人对他的自评价是：骨气洞达，爽爽有神力。接下来，汉灵帝命工匠修理洪都门，工匠用扫白粉的扫帚在墙上写字，蔡邕从中受到启发而创造了飞白书。这种书体笔画中丝丝露白，似用枯笔写成，为一种独特的书体。那么蔡邕到底是何许人也呢？蔡邕是陈留人，汉 汉顺帝杨家二年，出生于一个世代官宦家庭。十四世祖蔡寅辅佐汉高祖刘邦，而被封为肥靖侯。六世祖蔡勋在西汉末年为梅令，他的父亲虽然官位不显，但是娶的妻子弘农袁氏属于伐越世家。生活在这样一个世代大家，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蔡邕小的时候就博学通经，熟悉汉代史事，好辞章术数、天文音律等。二十岁时，师事年已62岁，名中当时的重臣胡广，从此得到了朝廷有关要人的关注。但蔡邕进入仕途生涯之后，并非是一帆风顺的。东汉桓帝延熙二年秋天，27岁的蔡邕被征召进京。按理说呀，能够得到朝廷的垂青，对于蔡邕来说，无疑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展露才华的机会。但是年轻的蔡邕却没有特别的兴奋，因为这次赴京多少带着一点屈尊的意味。不久前，也就是这年的七月，郎中汝南原著传意阙上书，请一损梁冀善权。卓俊崔琦以文章为梁冀所善，崔琦出于善意而作外戚真、白胡富以讥讽，结果两个人都被梁冀所杀。八月，以帝舅之尊横行霸道的大将军梁冀终于咎由自取，招致杀身之祸。所谓有手册之功的中常侍徐晃等五人并封列侯，专权选举，从此执掌大权。结果朝中正义之臣李云、陈凡等人为此和宦官集团展开了殊死搏斗。蔡邕深深地感到，自己第一次被征召进京，就已在无形当中被卷进了矛盾的漩涡当中。他自己也知道，徐晃等人之所以有所垂顾，并非要委以重任，而是听说蔡邕擅长古琴，就敦促陈留太守招致蔡邕为他们古琴弹唱，于宾前幸。这对于立志拔萃出群、扬芳飞文的蔡邕来说，多少是一个讽刺。一路上秋雨泥泞，许多平民饥困冻饿，殒命街头。此情此景让胸怀大志的蔡邕是百感交集，抑郁难遣。到了偃师，就再也不想前行了，于是称病而归，提前结束了自己第一次的进京之行。蔡邕第一次踏上仕途，失意而返，并不是空手而归的。他有感而发，创作出了《述行赋》，后来成了他的词赋代表作。此后蔡邕在家乡闲居了长达10年之久，回乡之初，静下心来，玩味着一年多来的是是非非，深感利端使蒙害见一牙，于是想到东方朔的达克南、杨雄的解嘲、班固的达克戏、崔寅的达旨，退而撰著《释会》来安慰自己。心恬淡于守高，亦无为于持盈。当然，自幼受到的传统教育使他不可能完全离群所居，不教当世。一方面，他在悉心收集相邦文献的同时，也在密切关注着乡贤在朝廷中的志向；另一方面，他也在时刻留心着京城政局的重要变化，说明他没有一刻忘却现实。31岁那年，尚书朱穆去世，他连续写下朱公书鼎铭、朱公书坟前石碑、朱公书释义3篇影响较大的文字。多年的用心终于得到回报，40岁那年，蔡邕又被召回京城， 出任东关诸座。此后六年在京城度过，这是蔡邕学术生涯中最为辉煌的时期。期间最重要的，或者说是蔡邕的最大功绩，就是极力倡议刊刻西平诗经，对儒家经典进行了一次系统的整理，影响极为久远。然而事实证明，蔡邕没有因此就在仕途生涯上飞黄腾达，反而再次遭遇了人生的滑铁卢。当时因为宦官把持朝政，全国上下的官场一片黑暗腐败，州郡的官场人士互相结党，做出营私舞弊、排斥异己的事情，结果幽蓟两州成了政治斗争最严重的地方。官员与官员之间明争暗斗，没有人能坐稳这里的刺史位置。对此朝议认为州郡乡党人情比州，规定婚姻之家及两州人士不得互相奸邻。随后又制定了三户法，规定诸州郡行政长官不仅不能任用本籍之人，而且两州人士及婚姻之家也不能交互任官，其目的是防止官吏互相勾结庇护。结果三户法一出台，出现的结果是禁忌转密，选用艰难，致使幽蓟两州太尉一直都悬而未定。蔡邕为人正直，性格耿直诚实，眼里容不下沙子，对于一些不好的现象，他总是敢于对灵帝直言相见。对此刚刚写完《诗经》样本的蔡邕并没有闲着，马上站出来来了个上书。他说，州郡一日不可无刺史。我认真地观察了幽州和冀州的情况，本来这两州是盛产铠甲和战马的地方，这些年来却遭受兵灾和饥荒，逐渐使这两州的物力财力损耗殆尽，如今两州刺史空缺多时，官员和民众翘首以待，导致万里山河一片萧条，没有人去管理，应该早点确定刺史才对。如今应该重申朝廷的权威与神灵的精神控制，让幽蓟两州的人明确国家的法令。以前对方相互推选的刺史尚且畏惧，不敢结党营私，何况还有三护法的限制，有了朝廷的权威和神灵精神控制，加上三护法的限制，以后不必再去担心。我希望陛下能上效先帝，撤销最近下达的三护禁令，对于各州的刺史，凡是有才能的人都应该及时重用，不应该受资历、三护的限制，使之成为定制。蔡邕这是希望汉灵帝不拘一格用人才，可结果呢，他的建议如同石沉大海，杳无音讯。随后年少轻狂的汉灵帝也许是受蔡邕的影响，迷恋上了文学，于西平六年撰写了《黄溪篇》50章。为了扩大宣传和知名度，汉灵帝是这样做的：筛选太学中能创作词赋的学生，集中到洪都学府大门下，对《黄溪篇》进行学习、研究、探讨，还招来刻写文字的工人和擅长书写鸟篆字体的人，让这些人把《黄溪篇》刻成《诗经》。可是呢，就因为这些，在负责人侍中乐松和祭酒贾户的精心挑选下，前来的学生都属于三无人员：无才、无德、无能。结果每当灵帝召见时，这些三无人员充分发挥三寸不烂之舌，以口若悬河的态度竟做趋炎附势的事情，通过吹捧台的方式 把汉灵帝夸上了天，让汉灵帝听的是春风满面。汉灵帝在高兴之余，立马给这些拍马屁的小人进行封官加爵。眼看汉灵帝整天和这些人唱双簧，蔡邕立刻唱对角戏。皇府里的下属官员应该挑选有圣德的人来担任，岂能录用浮夸务虚的丑恶之徒呢？为了国家社稷，应该把他们都遣送原籍，以辨明诈骗和虚伪的小人。蔡邕的奏章呈上去之后，汉灵帝非但没有采纳，反而对蔡邕由热变冷，由敬重变厌恶，由重用变疏远。他此时觉得人生得意须尽欢，应该多享受美酒美女，应该让孝敬懂事的宦官进一步管理朝政，替自己分忧解难。他还开始了自己的梦想之旅，准备完全交权后，在宫中开个市场，自己转行当市场的首长，那多风光啊！都说人逢喜事精神爽，同样，人有梦想精神爽。于是他马上来了个行动，又是个大手笔，改西平七年为光和元年，并且大赦天下，以示皇恩浩荡。改了年号，他的行动还在继续，设立洪都门学府，把那些浮夸之辈的学生全部派到各州郡，有的被任命为刺史，有的任命为太守，有的刘京担任尚书和皇帝的机要侍中，甚至有的被封为侯。一时间，朝廷陷入了一片风声鹤唳之中。这个时候，连老天好像都看不惯这个腐败的朝廷了。光和元年6月29日，继上次的青龙事件之后，又出现了黑龙事件。有一道龙形状的黑气像流星一般的直坠而下，落到了汉灵帝的温德殿中，把正在寻欢作乐的汉灵帝吓了个半死。蔡邕见了，他是恪尽职守地对汉灵帝进行了第三次上书，一共陈述了6件事。第一，行迹如旧，交际五帝是为了导致神器祈福丰年，妙计祖宗是为了追往孝敬，这些都是帝王的大业，应当排除一切禁忌，按固典行迹。第二，广开言路，国之将兴能听到至言，从而内知己政，外见民情，要一劝中简，拨开正路，使报忠之臣斩其狂职。第三，督察贤奸，应当恢复朝廷遣使的办法，纠举非法，同时更选忠亲，平章赏罚，对官吏要进行年终考核，处分优劣，使吏之奉公之福营私之祸。第四，广求贤才，不能以书画辞赋的小能小善取士，而要取通经释义的人才。第五，考察治民的长史，应以惠利为计，日月为劳，以政绩的优劣定赏罚牲畜。第六，慎选太子官属，须知如今虚伪小人假名称孝，应当搜选令德。蔡邕认为，天上投下黑龙，天下就有怨恨，这预示着海内将会大乱，天灾与人祸和官吏良友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我希望陛下忍痛割爱，专心治理国家，以此来报答上天的厚望。陛下既然能亲自带头约束限制不正之风，左右近臣也会跟着效仿，如此就会上下谦和， 以此来堵塞灾祸之源。天道将会亏待自满的人，鬼神也会把幸福赏给谦和的人。君臣之间如果不能严守秘密，皇上自有泄密的戒律，臣子会有丧生的灾祸。请陛下千万不要泄露我的奏章，以免让尽忠的官员和奸佞小人结怨成仇。所以只有革除吏治的弊端，惩治不法官吏，选择贤良任用，才能消除天灾人祸，还天下太平盛世。应该说，蔡邕上书的语气坚定沉稳，犀利而又直白。汉灵帝看了奏章之后，若有所思，若有所叹，转到内寝废思两句了。结果一直如影随形的宦官曹节趁机偷看了奏章，他这一看不打紧，惊的是云里雾里，目瞪口呆，于是马上就泄密了。很快蔡邕诽谤宦官的事儿就泄露出去了，于是众宦官自然对蔡邕横眉冷对，恨不能除之而后快。聪明的宦官集团并没有因此而采取群而攻之的下策，而是派出了枪手做代表，进行了暗攻。这个枪手就是中常侍程璜。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济涵帮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关云深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济涵帮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程璜跟蔡邕有着不共戴天之仇，因为蔡邕动了他的女婿杨球。身为大将，杨球素来和蔡邕的叔父蔡质不和，担任卫尉的蔡质一直看不惯杨球的无法无天，多次和他公然作对。两个人闹得剑拔弩张之际，程璜却认为蔡质之所以敢在太岁头上动土，那是因为有幕后蔡邕在，于是就迁怒到蔡邕身上。此时眼看蔡邕成了宦官集团千夫所指之人，他就来了个拔剑而起，采取的战略还是污蔑。蔡邕、蔡质为了自身利益，多次要求刘和徇私舞弊，结果都被正直的刘和婉言拒绝了，但这却触怒了蔡邕，他们怀恨在心，蓄意重伤，猪狗不如。身为皇亲国戚的大红炉刘和，原本和蔡邕叔侄井水不犯河水，现在居然被程璜拿出来当子弹用，那还真就叫躺着也中枪。汉灵帝一听高度重视，马上叫蔡邕到宫里来进行单兵较量。蔡邕就说了，我这个人呢，愚昧而又憨直，无知而又耿直，做人做事都是直通车，坚决按照原则办，丝毫没有顾及到日后的灾祸。陛下如果怜惜我是一个忠臣， 就应该加以保护。如果放任诽谤延续下去，那么臣就会死无葬身之处了。我今年已有46岁，马上就要奔五了，我死不足惜，死后如果能以忠臣名义相托，那么即使我生得不够伟大，死的也算光荣。我死之后唯一担心的是，恐怕陛下从今以后再也不能听到忠言了。尽管蔡邕对汉灵帝是坦诚不公，但却无法让被蒙蔽双眼的汉灵帝回心转意。汉灵帝很快就把蔡邕和蔡质变成了阶下囚。天真而率性的知识分子涉足末时宦海，正如狂风疾雨中的一叶扁舟，完全任凭命运的颠弄，最终难免倾覆的结局。下了大狱并不是宦官集团想要的结果，他们最终想要的结果是让蔡邕和蔡质永远的消失。于是宦官集团对在牢狱当中的他们进行更为猛烈的攻击，强烈要求汉灵帝把蔡氏叔侄斩首示众，理由是公报私仇，大逆不道，残害忠臣，罪大恶极。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宦官集团当中的中常侍吕强，也许是良心发现，也许是敬佩蔡邕的为人，他就救人了。一是向汉灵帝求情，二是向宦官集团同胞求爱，三是到寺庙求佛。他的善心感动了天地，感动了汉灵帝，马上做出判决，减除蔡邕叔侄的死罪，贬逐他们全家到朔方郡。但是宦官集团要斩草除根呢，央求一路上接连派出刺客，想在路上把蔡邕干掉。结果这些无论武功和轻功都很行的刺客，结果上演的不是刺客行，而是刺客逃。他们都为蔡邕的大义所感动，他们都为蔡邕的人品所折服，不忍下手，选择了归隐江湖。眼看使这招暗的不行了，央求马上又使出明的，通过软硬兼施的策略，指使并州刺史和朔方郡太守对蔡邕下毒手。可并州刺史和朔方郡太守并不是央求想收买就能收买的，他们把事情真相告诉了蔡邕之后，协助他逃生。最终蔡邕在这些正义人士的支持和帮助下得以保全了性命。后来汉灵帝脑中突然灵光一现，觉得对蔡邕量刑过重了，又赦免了他。赦免之后，蔡邕并没有再回朝廷，而是带着一家老小在外奔波，为的是躲避宦官集团那般有权势的恶人们的谋害。最后他躲到自己的故乡陈留去了。蔡邕通晓音律，爱好音乐，精通古典，在弹奏中如有一点小小的差错，也逃不过他的耳朵。他尤善弹琴，对琴很有研究，关于琴的选材、制作、调音，他都有一套精辟独到的见解。从京城逃出来的时候，他舍弃了很多财物，就是舍不得丢下那把心爱的琴，把它带在身边，时时加以呵护。在隐居故乡的那些日子，蔡邕是常常抚琴，借用琴声来抒发自己壮志难酬反遭迫害的悲愤和感叹前途渺茫的怅惘。一弹三息，岂有余哀。关于他弹琴的事情很多，首先呢，有一个取竹制科亭笛。 在回故乡的路上，路过会稽高迁时，这里的竹子成林引起了蔡邕的意趣，他想取竹制笛，以消除旅途的劳累。一天午后，他独自到竹林里边去挑竹料，可是并没有找到合适的，只好扫兴而回。不觉间来到了客厅，这个小巧玲珑的竹亭子却吸引住他，他迈步踏了进去，四边瞧瞧，忽然对着屋檐下的竹子数了起来，数到第16根就停住了，睁大眼睛呆呆地看着，好像是想到了什么，马上搬来一把梯子爬上去，对着那根竹子是又看又摸，是越看越爱，并一边喊着：王大哥，王大哥，请把这第16根竹子给我拆下来。王大不解地说了：亭子昨天才盖好，拆不得呀，你不能拆，你要竹子，后边竹林子里边有的是，我给你砍一根去。蔡邕却很着急：我要的不是普通的竹子，而是丝纹细密又圆又直不粗不细的竹子，你看这竹子光泽淡黄，又有黑色的斑纹，从里到外都是一根再好不过的制笛材料，林子里的竹子我都找遍了，就没有这么好的，请你还是给我拆下来吧。王大终于同意了，笛子做成之后果然不同凡响。由于竹子取材于柯亭，就取名为柯亭笛。有一天，蔡邕坐在房里是抚琴长叹，女房东在隔壁的灶间烧火做饭，她把木柴塞进了灶膛，火星乱蹦，木柴被烧得噼里啪啦的响。忽然蔡邕听到隔壁传来一阵清脆的爆裂声，不由得心中一惊，抬头竖起耳朵细细地听了几秒钟，大叫了一声不好，跳起来就往灶间跑。来到炉火边，蔡邕也不顾火势之大，伸手就把那块刚塞进灶膛当柴烧的桐木拽了出来，大声喊着：快别烧了，这可是一块做琴的好材料。蔡邕的手被烧伤了，他也不觉得疼，惊喜地在桐木上又吹又摸。好在抢救及时，桐木还很完整，蔡邕就把它买了下来，然后是精雕细刻，一丝不苟，费尽心血，终于把这块桐木做成了一张琴。这张琴弹奏起来，音色美妙绝伦，盖世无双。这把琴流传下来，成了世间罕有的珍宝。因为它的琴尾被烧焦了，人们叫它焦尾琴。这架焦尾琴跟齐桓公的号钟琴、楚庄王的绕梁琴、司马相如的绿绮琴并列为中国古代四大名琴。乡亲们一听说蔡邕回来了，都很高兴，因为蔡邕为老百姓做过好事，威信很高。一到家乡，亲朋好友一个个请蔡邕到家里去促膝叙谈家常和国事。蔡邕被乡亲们的热情所感动，久久压在心头的万端愁绪好像慢慢地解开了。有一次，多年不见的朋友林仁听说蔡邕回乡了，特意准备了一桌酒席，邀请蔡邕到家里去做客。老朋友盛情难却，蔡邕只好应约。他兴致勃勃地往林仁家里走，走到大门外的时候，突然间就停住了脚步。原来屋里正在弹琴呢，琴声引起了蔡邕的注意，他就站在门外听着。最开始，琴声悠扬优美动人，不一会儿，琴声变得沉重浑浊，有一种紧迫感。 蔡邕突然听到琴声里隐隐地透出一股杀气，他本能地愣住了。十年来死去活来的亡命生涯，让他对任何一种细微的不祥之兆都有着特别的敏感。他突然警惕起来，邻人请我赴宴，为什么琴声里隐藏着杀机呢？莫非多年不见的朋友变了，心怀鬼胎，也和邪恶势力同流合污，狼狈为奸？今天请我赴宴是假，伺机谋害是真。他想着想着就感到可怕，再一听琴声，杀气不但没减，反而更加的紧张了。正是生死存亡之际，莫非他们要下毒手了？于是蔡邕转身回头就走。主人得知蔡邕到了门口，没进大门就转身回去了，认为可能是自己没有好好接待客人，有失礼的举动。于是主人赶紧亲自赶到蔡邕住的地方，再一次请他赴宴，并且再三向他道歉，说是忙于屋内张罗，有失远迎，请老朋友不要介意，今日看在老朋友面子上，一定要到家里去坐坐，家里还有其他客人正在等着呢。好说歹说，总算把蔡邕又请到了宴席上。客人们热情洋溢地频频举杯祝福，个个开怀畅饮，唯有坐在首席的蔡邕好像惊弓之鸟，心魂未定。他左顾右盼，掩盖不住内心的恐慌，真是一人相与举桌不安。主人忍不住了，他非常坦率地对蔡邕说：蔡兄啊，我们是多年的知己，虽然许久不见，情谊却仍然如同当初，亲如手足。不知道今日你心里有什么不痛快的事情，能不能对小弟讲讲，也好分担忧愁。如果是小弟家里有失礼怠慢的地方，只管讲出来，千万不必介意。客人们也帮着主人说话，争先恐后开诚布公地请蔡邕不要计较主人的过失，也许有什么误会，有什么难言的心事，为什么不可以跟亲朋好友倾诉呢？听了主人和客人们的一番肺腑之言，蔡邕慢慢地觉察到刚才也许是自己产生了错觉，老朋友这儿并没有什么异常的情况，不会危及他的安全。主人态度很诚恳，客人更是有话直说，没把自己当作外人。蔡邕这才放心地举起酒杯，把久久不敢喝下的酒喝了下去，并且直截了当地把刚才在门口听到琴声里带有杀气讲了出来。蔡邕的话一说完，整个宴厅里响起了一阵善意的笑声。那位刚才弹琴的客人马上进行解惑，原来蔡邕在门口的时候他正在弹琴呢，弹着弹着忽然看到窗外的一棵树上有一只螳螂，张牙舞爪的正爬向一只蝉的身后，螳螂就要扑过去了。千钧一发之际，弹琴的人发现那只蝉要飞走了，他担心螳螂捕不住蝉，手上情不自禁地为螳螂助威。大概就是在这时候，琴声充满了杀气，正好被蔡邕听出了琴声中隐藏的杀机。听了弹琴的客人介绍，一场误会才最后解除。大家对蔡邕听琴的本领，欣赏琴乐的能力是惊叹不已，佩服之至。不迟不急，如行如流，放一闭六，功无余愁。对古琴的演奏，有欣赏能力的听琴者， 可以理解琴声的内在含义和弦外之音，这种欣赏能力也是不容易达到的。要有这种欣赏能力，还得懂得古琴的音律。蔡邕就是精通音律的音乐家，坐有琴赋。当然，绰号三绝的蔡邕，除了书法和音律上有登峰造极的造诣之外，在文学上也是出类拔萃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蔡邕是汉代最后一位词赋大家。他所作赋绝大多数是小赋，取材多样，切近生活，语言清新，往往直抒胸臆，富于世态人情，很有艺术感染力。他的代表作品就是前面提到的第一次仕途生涯铩羽而归所作的《树形赋》。他把统治者的穷奢极欲和人民百姓的极端贫苦，奸佞之徒的受到纵容和忠贞之士的横遭迫害进行比照，不仅强烈抨击了腐败政治，而且抒发了整个王朝陷入穷途末路的悲愤之慨。最后表示，吾量才以匡世兮，亦何为此于机，故决心爱节宗而回轨兮，复邦族以自随。尽管未免消极，但拒不为垂死王朝做点缀，也真切显现了作者的反抗和血性。全赋短小精悍，感情沉痛，批判深刻，情词俱佳，是汉末抒情小赋的力作。鲁迅说，必须看了《树形赋》才能明白蔡邕，学费淡淡的老学究，也是有写性的人，明白那时的情形，明白他确有取死之道。值得一提的是，汉灵帝死后，宦官集团被诛灭，后来董卓擅权，为了取得招贤纳士的美名，想启用一些名士作为心腹，就强迫蔡邕出来做官。蔡邕下车伊始，就对他拜官祭酒，又举博士，任侍御史，转至书侍御史，旋即迁任尚书，再迁为侍中。三日之内，由600担的中级官员升为2000担的高级官员。初平元年，蔡邕拜官左中郎将，从此人们就称他为蔡中郎。随献帝西迁长安以后，蔡邕又被封为高阳乡侯。董卓对蔡邕很重视，而蔡邕却不甘心做他的政治点缀品。他曾对堂弟蔡谷说，想要东奔兖州。蔡谷说，你的相貌和常人不同，出门总是有很多人围观，以你这样的相貌却要躲开人的耳目，不是很难吗？蔡邕听了这话，只好打消了逃走的念头。董卓被杀之后，王允掌握了朝政大权，凡是阿附董卓的官员都被下狱处死，蔡邕也没有逃脱厄运，以浓重的悲剧气氛结束了一生，终年61岁。他的女儿蔡文姬也是一代才女，这里就引用蔡邕的《商故吏赋》作为缅怀。树霞方知佳木兮，与凌雨之前庭，通二门以争行兮，假皆除而列生。米霜雪之不凋兮，当春夏而滋荣。因本心以淡洁兮，挺轻蔑之绿英。行已矣以艳貌兮，似碧玉之清明。和根茎之丰美，将繁翅以悠长。是祸贼之灾人，借夭折目摧伤。

京时间16点整。 5000年浩瀚历史，3-5句养生真言，拉拉家常话养生，欢迎收听党生家常话。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 以下是广告时间。保健食品祥康牌祥康酒是以 N 乙酰D氨基葡萄糖、牛磺酸、白酒、纯化水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具有抗氧化的功能，特别适用于中老年人服用，每日服用一次，口服25毫升。祥康牌祥康酒应密封，放在阴凉干燥的地方保存。本品不适宜人群：少年儿童、孕妇、乳母、酒精过敏者。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替代药物。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你好，收音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个每年呢，我们通过广播啊，都和大家讲这个五季养生，在什么季节我们应该注意什么，随时大家就知道了。这样呢，你学了知识，在使用当中不断的加深理解，我觉得这样的学习方法还是比较好的。今年在脾的呢，我们又进行了改进，就是我们应该对身体做什么，做我们身体各脏腑喜欢的事儿，而不做伤害他们的事儿。所以你都不知道脾喜欢什么，所以这对老百姓来接受理解啊，进行运用，我觉得这种方法普及的方法我们进行了改进啊，直接就告诉大家脾喜欢什么？脾喜欢燥，讨厌湿，就那么一句话，哦，你知道了。脾干什么的？大家不知道脾干什么的，一去看病，哎呦，我胃不好啊，很多的脾的病被胃挪用，实际上是脾不好。大家呢不清楚这个，首先要明确脾干什么的，为什么那么重视它？说它是后天之本，这不是传统的知识吗？你怎么就弘扬啊？哦，大家知道，哦，这脾真重要，得讲完了你才知道重要。讲完了哪些临床的症状是跟脾有关系啊？是跟脾气有关系啊，还是脾血有关系啊，还是脾阳有关系啊，啊等等这些方面，哎，你就挂钩了。哎，我想这样讲呢，我们进行一些改进啊。你们说脾喜欢燥恶湿，临床上哪些湿它所表现的症状是什么呀？啊，就是一个湿字，我们可以从症状上列它十几条，症上就这个湿字，我们可以列十几种病。那完了，脾不好，这临床连疾病在症状30多种。所以这样呢，大家对照，普遍的就知道我哪难受，我怎么难受，啊，百姓所关心的他这身体的症状和疾病不少。这样他记得就清楚了，哦，他知道我这种症状和我这种病是因为脾的事儿。因为脾的什么事儿啊？脾的两大功能啊，哪一个功能发生了障碍啊和降低啊？一个是脾主运化水湿，一个是脾主运化水谷精微。这四个字水谷精微，就是咱翻译成现代的文，就是人参的这个营养。水谷精微啊，过去没有这个营养二字，营养包括很多方面。所以今天呢，我们给大家简单的说一说啊，简单说一说。我先说说啊，这个有关呢，这个脾，我们为什么说这个季节湿和热对应我们这个脾，大家一定要清楚。脾是干什么的？脾是运化水湿的啊，这一点大家一定清楚。中医说的这个水液代谢，引入一味，由于精气，脾气散精，上归于肺，又通过肺的宣发，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水经四部，五经并行。实际上的话翻译成现代化很简单，引入一味，哎，你喝了水以后不到胃里了吗？为什么？胃是仓库，哎，它容纳咱们呢吃的喝的东西，由于精气，这脾气要散精，它上归于肺，通过肺，肺的什么功能？宣发和速降，然后呢下输膀胱。膀胱干什么呢？吃尿的。水经四部，五经并行，啊，它要把吸收的水的啊这个营养呢散布给全身， 哎呀，这人水灵，对，水经四步嘛，无经病情就通了。这一段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这个脾和这个肺还特别有关系，就讲它的生理啊之间合作的关系啊。大家要知道，它还要下疏膀胱。你比如说这个脾子啊，今天我们讲一点，这个脾子呢非常的重要，因为呢它是后天之本，维系人的生存生命的延续，这是离不开的，非常重要的。中医原本说这脾不仅仅是这个脾脏所指，不是，就是我们很多人认为啊，你姜皮就是脾脏，错了。那么你究竟这脾在我们理解来说是什么？不仅仅包括，还包括啊脾的功能所管辖的区域，以及它所通的这个经，脾经啊，是这样的啊。你不说脾主运化，它单是中说脾吗？它不是，它还要说上胃，它还要说上肠，它还要说上啊，你看我们刚才说的啊，肺的有一些功能也参与这运化，还有呢啊，胆呢、胰呀 啊都参与这个运化。十二指肠，在十二指肠呢，胆汁儿啊要分泌，要注入，胰腺的一些酶也要注入。现在医学讲的是肠吸收，但是传统的把这个呢说脾，所以大家怎么理解啊？今天我们就给大家说的，脾的运化功能它包括很多。啊，不仅仅包括脾脏，包括呢参与这些功能的运化，啊，包括呢排除垃圾，啊，它什么叫水谷精微啊？它就两方面负责，啊，把你吃的喝的最精华的东西它负责，由它负责，啊，就值钱的这些东西，是吧？哎，它从你吃的喝的东西它来负责。另一块呢，把这个精华提炼了，这些糟粕。水湿啊，也归他管，这不就清楚了啊？我们讲了，定性定位，我想这样一讲呢，脑瓣的脾包括这么多，对吧？啊，只要是说它的功能，说它管辖的，啊，我们说有人说眼泡肿，眼归什么？眼是五官呢，啊，我一睡醒了眼泡肿，好，脾不好。有人这个一到秋天了，嘴唇裂，你这脾燥啊，有的脱皮啊。一层层也一开始干裂口啊，但是很受罪啊，有时候不敢说话，一睁开里边还冒血筋儿，是跟脾有关。你看跟五官有关系，你说跟大便有关系吗？大便有关系啊，大便头几干后边软，脾的关系是吧？你大便老溏泻不成形，跟脾有关系。那你五更泻跟脾有关系，你说它包含了广目王。啊，说跟小便有关，有关系啊，什么关系啊？你看有的人尿完尿以后啊，上边飘了一层油，好像油像的东西，完上那底下呢，好像很多白的，很多人很害怕呀，哎呦，是不是肾出现问题了？结果到医院一验去，他说你肾没问题啊，这是什么问题啊？脾不好，现在医学认为是肠吸收，没错啊，肠吸收啊，这人体这些营养啊。要高达90%了，啊，胃呢在磨，啊，在消磨这个吃的东西的过程当中也吸收很少，啊，很少，啊，很多人啊，我胃吸收不好，实际上错了，是不是？它吸收只占了10%，叫十分之一，啊，大约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慢慢我们都清楚了。我们把有关脾啊做了一个综述，啊，就算一个开场白吧，嗯，做了综述。咱们就准备系统的啊和大家讲长夏这个时间呢比较短，内容呢还挺多，所以说呢我还特别的需要抓紧。这个谈到脾呢，我们首先啊要给脾定位啊，脾呢居于人体的中焦啊，我们要知道啊脾在什么地方啊。哦，第二就是给这个脾啊定性，那脾在人体干什么用的，它起什么作用啊，它的生理作用啊，啊它的功能啊，啊这个大家得明白。脾呢一是主运化水湿，二呢脾主运化水谷精微。哎，我们知道脾干什么的，临床上很少涉及脾的疾病啊，但是在传统的来说 有关脾的症状和疾病很多很多啊，所以这次通过啊我们长夏讲脾啊，大家啊在这方面可能会有更多的了解啊，大家知道哦为什么啊把脾称为后天之本，大家就会明白了，因为它呢和我们临床的许多症状和许多疾病啊都是息息相关的。这是我们第二条，脾主运化水湿，脾主啊运化水谷精微，脾呢是人的后天之本啊，这就给它定性了。下面再说呢，第三，脾主肌肉，脾主四肢啊，就有关呢肌肉方面的，中医认为呢与脾有关系。有的人呢肌无力呀、啊上眼皮下垂呀、还有重症肌无力啊，还是进行性的，中医认为都和脾有关系。肌肉消瘦啊，这是一，脾主肌肉，然后这人的肌肉丰满，弹性很好，哦，说明他脾好。另外呢，脾主四肢，有的人呢，哎呀，四肢乏力，认为是脾的原因。这是第三条，第四条，脾开窍于唇，在全身上，哦，它主肌肉，它主四肢，在五官上，它呢，开窍于唇。所以你唇的形态颜色都跟脾有关系，比如说这个嘴唇呢特别白，脾血不足，现代医学认为脾血，比如说嘴唇呢一到了这个秋季了，它会出现爆皮儿啊，出现裂，认为是脾燥啊，这都属于脾，轻则呢是属于脾，重则还看心，轻紫了，心衰，在初期呢，主要是呢脾，啊，主要脾，啊，你看有的人有唇线，说明什么？脾的运化出了故障，这时候有关脾呀、就是脾开窍于唇，啊，我们有形于内嘛，必形于外，啊，就通过看这些，来那个揣度，啊，脾功能。发生了哪方面的问题，收集啊这些证据，然后制定治疗的法则，然后选择汤头，在汤头再加减用药，要走七步啊，其中啊收集证据啊这是必不可少的啊，这看病主要是看对了症才能见效，就跟打枪一样，瞄好了准，否则的话枪打了吗？就像我们说的，抛脚了，抛了，按了吗？按了，按对了吗？是不是？道理一样啊。这是呢，在五官上，在舌上呢，啊，一个舌，我们也给大家说过啊，舌尖属心，舌两旁属肝胆，这个舌根呢属肾，那脾胃呢？哦，脾胃就中间，那么中间舌苔很厚，那就是湿。啊，舌苔黄厚叫湿热，舌苔白腻呢是湿寒。这是夏天，我们就告诉大家了，有时候痰凉，啊，吃凉的太多，啊，你看看照镜子，看看自己的舌头，啊，如果舌苔啊白的很厚，赶紧喝藿香正气水，喝上一天多，不到两天，哎，舌头干净，多简单呢，啊，那就是你脾湿了，脾主运化水湿了，功能。你吃的受的凉超出了脾的运化的功能，造成了湿的在我们体内的就成为垃圾了呗，所以像这些垃圾要及时清理。但是你脾功能不好怎么办呢？我们用一些方法啊来帮助脾清理这湿。这是呢啊看这个舌苔啊，看这个舌质呢啊，中间还是属于脾胃，出现什么呢？出现有的是一道深沟，啊，有的呢出现很多碎纹，不管是深沟也好，碎纹也好，啊，这说明都是什么呢？气虚，啊，就是脾胃气虚，这就清楚了。还有一种常见的，啊，在舌中间的现象，叫什么呢？没有舌苔，一点都没有，啊，有舌苔太多了是个病，啊，就是说没有舌苔。啊，特别光，哎，特别红， 完了，盈亏啊，这是有关呢啊，我们讲的呢基础知识啊，通过这个节目啊，也弘扬弘扬啊祖国传统博大精深的啊这些知识，这些知识啊它没有过时啊，而且呢和临床它是从临床发展起来的啊，所以呢它实用性啊是非常的强，而且还非常的简单。通过舌啊，通过外表啊，能厚我们什么，要厚我们的五脏，内脏出了问题，出了什么样性质的问题，这不就清楚了吗？为下一步怎么去调打下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准确。这是我们第四点啊，讲的呢唇啊与舌啊和脾的关系。那么第五讲的呢，脾的功能是主生，而且呢脾燥恶湿，哪个恶？厌恶的恶，脾气主生啊，这是啊它的一个特点。我们的五脏啊各有各的啊功能啊，胃为下降啊，脾为上升，它生什么？有三方面的生啊，这个后来我们还讲啊，一个生清气，一个生呢清阳啊，一个生呢水谷精微。脾燥恶湿，因为它本身的脾的功能啊是运化水湿的啊，如果湿太多了，肯定啊就增加了脾的啊工作强度，就会伤脾啊，这一点我们要知道。所以我们多干了脾喜欢的事儿，别干那个损害我们脾的事儿。因为养生首先不伤身，你不知道他喜欢什么，他讨厌什么，那你怎么去做呢？所以我们很多在生活当中不知不觉的就伤身了，为什么？不懂知识啊。你这回通过长夏姜皮哦，你知道了，你不去做伤害了，而且在长夏的时候啊，在天气啊居住啊潮湿的时候，那你更要注意脾啊。所以这方面啊，这是我们讲的第五。第六呢，第六是脾统血。那么这人体的血液啊循环正常与否谁负责呀？在五脏当中有三脏来负责，共同负责啊，那就是心主血、肝藏血、脾统血。哎，这个就清楚了。 好，上半时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牌三七银杏茶是以云南名贵三七、优质银杏叶、菊花等为主要原料，经制备确保了三七银杏叶、菊花的有效活性成分，精制而成的保健食品，经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增强免疫力、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祥康牌三七银杏茶配方科学，生产工艺先进，保健功能确切，色泽好，口感好，是一种理想的保健食品。喝祥康三七银杏茶，走人生祥和健康路。喝祥康三七银杏茶，祝一生祥和，祝一世健康。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者，处于缺氧环境者，本品不能代替药物。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你好。 哎，好嘞啊，尊敬的李老师您好。 哎，您好啊。 那个我上以后吧，我就是泡脚喝茶这个什么一系列的我全都用了。 哎， 效果不错。 是吧？ 那个啊，对。原来我吧那个气管炎还是十几岁得的。 哎呦。 就这么长时间。原来的时候就是一感冒就犯，后来的话吧他不感冒他也是那个呼噜喘气的。 哦， 我一直就在用药管点事儿呢，但是呢还是这年岁一大呢好像是还是不太好。 没， 后来我就听我们同学说这个养生堂您那个自然法非常好，后来我就通过用这个泡脚以后吧，我的改善很大。那个原来我呀有的时候经常感冒，后来呢免疫力提高了， 对， 那个感冒的时候也少了， 我的症状呢，那个改善了很多。我喝了半年茶以后吧，我的药已经就停了。特别好。后来那会儿我没上那个祥康时候吧，我这一年岁大了，他这个一感冒什么的还就肺炎，哎呦，这个困扰我都没有办法。 嗯嗯， 那个听了您这个广播啊，听的这就说是这个什么呢，我学到了很多的知识。 嗯， 然后呢，喝茶泡脚， 对， 然后再那个有了，知道这个穴位的按摩， 嗯， 什么的一系列，我全都在认真的在悟， 哎， 认真的在用。 嗯， 所以呢，我那个身体现在很好，精神面貌也很好。那个我就很少在那个肺部感染找上我了。我也不再上医院里的净打吊针了。 多大年纪了？ 我呀，我那个64周岁。 有这个病有几十年 啊？我从十几岁时候得的呀。 那就半个世纪了吧。 啊，对。 哎呦， 对对对， 人呢，这个人呢，这个如果喘气儿出现问题， 对， 那可就太困难了。 哎呀， 活着就是活这个气儿，是不是？ 对对对。 哎呦，我非常理解。 对，那个就说是这个什么呢，那个现在就说是挺好的。然后我后来我这就是因为这个什么吧，它影响内分泌，也这气不足，它影响气血都不好吧。 哎，您算说对了 啊。完了我这个血糖也高了，那会儿 你看 啊，后来那个血糖高，然后现在我这血糖控制的也挺好的，基本上稳定。那个基本上我吃一点点的药，基本上控制在正常范围。我去查去吧，我没有任何的并发症。 哎呦，太好了。 对对对。 嗯，太好了。 那我已经是得了10年了嘛。 哎呦， 那个 并发症就受罪喽。 所以说呢，我呢特别高兴。 哎，高兴，值得高兴。 啊，对。完了，就说是咱们这个磁宝啊，也是很好。有一次我这个有的时候我睡觉不太好， 哎， 太息什么的我全都给贴上，我全都弄成套。 哦， 然后贴上这以后呢， 嗯， 我还真是那内关什么的， 嗯， 我还真是睡觉特别好。 你看看 啊，对，挺好的。感谢那个养生堂的所有员工， 这叫局部加强嘛， 指导。对， 哎， 那个完了我们用这个酒， 嗯，对， 我觉得这也是挺好的。我们家老头儿，有一年冬天呀，他就这脚裂口子，他也在用，我们全都在用。 哎呀，多好啊！ 啊，他也在用这个。原来他脚不怎么裂，后来李老师他这个从那个就说是这个，他用泡脚什么的，他有时候这个冬天脚裂口子是不是也在排毒啊？ 这个裂啊，人有的人呢，是这样的， 嗯， 有的人裂脚之后泡泡脚不裂了， 嗯， 不裂以后呢又开始裂了， 嗯， 说明他还没排净， 是吧？ 啊，你不用管他。 完了就说是他就抹这酒， 嗯， 一个星期不裂了就。 哦， 挺好的。我老头的牙呢不怎么太好， 哎， 他那个有的时候吧，他就是牙龈不太好，有点松动什么的，有时候牙也有一点疼。我说你就用这个吧，他说用的效果还真是挺好的， 是吧？ 啊，对， 你要是干什么事儿，你必须啊要认认真真， 嗯， 是吧？按规矩行事儿， 哎， 啊， 好嘞， 啊，好嘞，朋友们，再见。 嗯，再见。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厂桥店位于西城区地安门下街157号，电话83226605。朝阳店位于朝阳区天居园6号楼底商，电话84806330626394111。通州店位于通州区中山大街35号院4-7号，红旗宾馆向东100米的路北，电话57155065。木樨园店位于丰台区南三环中路66号楼3号底商，电话87874753。昌平店位于昌平区鼓楼北街北侧100米，电话80115928。廊坊店电话03165269553。

此时恰逢白居易科举中第后，自长安返回故乡府里。战乱后家乡满目疮痍的景象，深深触动了诗人的内心。他先后写下了两首诗歌作品，本诗便是其中之一。诗中这样写道：九月深秋，徐州驻军的战乱刚刚过去，故乡满目疮痍，一片悲痛肃杀的景象，只有故乡的刘沟寺静静旁观着动荡的世道，任由白云在山门前静静飘过。诗中所提到的刘沟寺在历史文献中的记载并不多见，除了白居易的诗歌之外，只有一位唐代僧人的传记中有所提及，可见在当年这里只不过是一所山村小寺。或许也正是因为不像那些名山大寺那样香火旺盛，刘沟寺具有了一种独特的安静清幽之感，也使得诗人能够如此清新于此。遗憾的是，自宋代以后，无论是在官修史书还是地方县志中，再也不曾见到有刘沟寺之名。考虑到唐末社会动荡，战乱不断，即便名山大庙尚且不能躲避战火摧残，何况刘沟寺这种山野小寺呢？它最终消失于历史长河之中，也确实不意外。在今天安徽省宿州市永桥区的夹沟镇，有一座名为大龙泉寺的庙宇。后世学者经过多方考证，确认这里正是原先刘沟寺所在的位置。根据地方志记载，大龙泉寺建于明朝初年，这里三面环山，寺院背着高山，面对长河，风景秀丽，是当地人最为喜爱的一处踏青游玩的场所。在寺院中至今还保存有唐代遗存的残碑碎片若干，可以确认此地是刘沟寺的旧址。另外，寺中还有唐代留下的银杏树一株，堪称是千年古寺兴衰变迁的见证人。在距离刘沟寺不远的地方，还坐落着白居易曾居住生活过的东林草堂的遗址。遗址的具体地点位于宿州城北约20华里的永桥区东菜园村中。根据史书记载，在白居易离开府里之后，草堂逐渐荒废。到了唐朝末年，当地人感念白居易的声名，特意将草堂整修，以为纪念。后世又有人扩建了此地的规模，并加盖了一座白公祠，作为祀时祭扫之用。遗憾的是，白公祠早已毁坏于战火之中，当地政府将草堂遗址妥善修复保护，以供人们前去瞻仰凭吊这位千百年前的卓越诗人。白居易的诗歌以文词通俗易懂著称，在平淡如水的文字背后，却往往包含着极为深远的内涵与意境。在本诗中，他成功地利用战乱过后家乡的破败景象与佛门境地白云拂过的安宁进行对比，借以表达对百姓蒙受之苦的同情，以及对未来时局走向太平的憧憬。九月徐州新战后，悲风杀气满山河，唯有刘沟山下寺，门前依旧白云朵。